花生当饭食，食完好有力。我是边个？咪系山卡拉咯。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用，只问是非，不问立场。 好，第二节， 我系 Uber 喺度， 你 Uber 喺度，咁啊，大家有冇玩过 Uber？ Uber 真噶， 我本来即系听过有啲朋友喺唔知系内地定系美国用过，唔记得咗。总之咧，我就冇谂住 download 嘅，直至呢次啲的士司机走出嚟罢工咁啊，咦，有啲咁嘅事，即刻 download 嚟睇下先咁样咯，但系未用过啊。 我都未用过。 有冇留意过呢件事？ 有听过， 有啲人唔用过，好似都话几好噶、哦，即系。 唔系，星市医生系咁叫我快啲， 好好服务、哦， 俾个曲你。 大概即系如果我深入埋咁多样嘢咧 ，Uber 有咩优胜嘅咧？第一 ，Uber 就冚唪唥自己车系私家车，就唔系租嘅。自己车有啲咩好咧？佢冚唪唥都系私家车，年期短，基本上保养好咧，架车就新速速 嘅。一眼添 嘅。亦都因为个私家车嘅车主多数系自己揸翻自己嘅车咧，所以架车保养好就干净，你就唔会觉得架车咧系乌烟瘴气。 咁即系架车都唔食嘅烟？ 好多系 都得咯， 都好似系嘅，都好似真系唔食烟嘅。咁同埋因为所谓叫你自己保养架车咧，你实系镜石好多，变咗人哋上车嘅时候咧。你亦都覺得對方係個大客喎，咁頭先阿 Donna 就實地係咪做咗個 quotation， 如果喺而家呢度下面灣仔接的士返沙田呢，就大概係百松啲蚊，咁但係如果佢搵 Uber 嘅話呢，就係179-222啦。咁借問聲阿游小姐，你會唔會用 Uber 嘅服務呢？ 其實我覺得貴囉，因為我平時返110度囉，即係貴咗成幾多成啊？ 兩倍啦，我計你 係囉，差唔多兩倍喎。 而家就係問你，大家 喺經過落又 唔係，而家就係問你兩間餐廳，大家入去食嗰個 A 餐都食得飽嘅。如果入去 A 餐廳咧，就俾個麥當勞巨無霸餐你。原來你去 B 餐廳咧，如果嗰個 Butcher's Club 嚟嘅個漢堡包咧，哇！又問你個牛肉要係咪 Medium Rare 啊？啲薯條又剩啊，好 Deluxe 嘅，你食落好開心嘅。但係一家係貴一倍，一家係平一倍。究竟你係咪為咗飽而食嗰陣食嗰餐？ 我睇錢㗎。 你睇 錢係其一啦，但係調翻轉頭， 哇！點都係 fuck 佢啫嘛，唔係咩享受。 其實你係咯，我呢個重點啦，即係話其實你諗住都係快啲翻屋企啫嘛。 即 係睇 出戲，我會揾間好啲嘅。 你未必話哇，我想 enjoy 呢個 journey， 好舒適啊咁樣。 個司機好靚仔啊。 係咯，前面打開話有杯香檳跌落嚟，咁啊唔係嗰只啊嘛，你目的唔係咁啊嘛。 係咯， 係就租個 limo 先啦。不過，你可能未必為咗一個好好嘅享受，即係整呢啲車。但可能你為咗避免有時啲的士司機嗰啲黑黑面呢，你真係坐都唔定㗎喎。 咁但係一個問題喎，你如果坐 Uber 啲車，如果發生意外咁點呢？ 呢個可能呢個係另外一個法律問題。 而家就係講緊 第三者保險嗰啲。 難獲賠償㗎。係 啊。 咁又要貴又要難獲賠償。 第三者保險 最關嘅問題，而家唔係咁難搭的士喎。如果好難搭。 你講笑。 睇地區。睇地區 睇時間最主要， 夜晚黑。 我正話講嗰樣嘢咧， 翻沙田係死嘅，直頭冇人入沙田嘅。 係 的士。 咁你點解住沙田 咧？ 住嘅時候唔知啊嘛， 住嘅時候唔知。 沙田咁夜 沙田我僆沙田我僆仔嘅時候一個荒區嚟嘅喎。 紅梅谷係咪啊？叮叮船啊！ 以前啲的士人嚇好中意去啲好遠程嘅地方噶嘛。 係， 大家去得遠嘅話， 佢冇回頭客。 系啦，佢越遠咧，其實佢個價錢咧嚟講，佢會減翻噶嘛，因為而家啲長皮 長加點減， 係啦，咁變咗同埋加埋佢又驚冇回頭客，沙田 冇回頭客噶，沙田 嘅當地 咁啊出事啦。 佢哋最中意去荃灣，佢哋話 係咪 最多回頭，即一定有得再上。 咁啊，荃灣可能又去多其他地方啦， 係啦係啦， 又去機場啊諸如此類啊。 嗱，通常接的士咧兩個時間就永遠接唔到車嘅。第一就大家放緊工嘅時候， 翻工已經接唔到。 唔係而家交更，原來我嗰日搭的士問個的士佬啊，佢話而家交更咧，每一架車嘅時段都唔同啊，所以冇得賴 交更 嘅車係。 但四五點嘅時候真係好多車都話交更喎，真定假？ 你睇石油氣站排曬長， 係咯， 唔係全部都係嘅。 可能有啲唔係啦，即係都有時叫到，但難叫啲咯。 四五點冇的士係因為大家放工，啲人真係用的士用車用得多。 四五點未放工， 有㗎。 話你啫，你放工 真係 咯。 大部分都係講緊六點放， 六七點。 另外一樣嘢就係大時大節。即係當你咧中秋節就死啦，想自己的士入屯門玩啊，你一定接唔到，出嚟你都接唔到，真係冇車嘅。 你叻到就算用八折的啊，点样打电话都好咧，你系等三个字都唔会有人复你。 原因系咩嘢咧？ 因为嗱，的士佬嘅话，唔系的士司机嘅讲法咧，就系话佢周街都咁多生客，点解要应你应召啊？ 哦， 因为你应召嘅时候，而家好多系八五折噶嘛，咁佢已经收至到15%啦。咁佢点解唔喺街搵个客做多两转，赚翻嗰15%咧？即系点解要应咧？ 系啊，所以而家有时咧打去话。冇折要唔要咁样啊？ 冇折都要啊！个问题系冇折都冇车 啊！就系、是、 我而家我真系好赶嘅时候咧，我啊 Uber 我未用过啦 ，Uber 定 Uber 咁但系咧呢个快的我用过嘅， 我都用过。 咁啊赶时间嘅话咧，其实我系加多10蚊、20蚊，好快就有车噶啦。 但的士司机话好憎呢个 apps 噶、哦， 我唔知点解憎啦。但系我自己觉得 点解我麦有文佢就、 OK 啊、你知唔知好多人揿完之后咧，去到冇噶咁样。 照計、 哦、都係嘅，我都試過一次撳咗， 咁撳咗， 但係你撳咗之後，其實你仲要同佢通常打電話翻嚟問你， 佢覆 㗎，係 啊係啊， 佢唔會就咁 樣 嚟㗎嘛。 我想問而家仲有冇 call 台的士㗎？ 有， 以前如果 call 台的士， 加五蚊 加十蚊，即 係有，而家都有，我俾咗電話你。 咁但係， 但係都係冇車， 但係都係冇車嘅， 都係冇車嘅。 你要知個 number 啦，首先我都唔知個 number 先啦。 係啦，發嚟都八折啦，咩 快 的 嗰啲唔使噶嘛， 有 app 啊嘛， 同埋你睇到架車而家喺邊啊，即係有時你知，通常你以前 call 車咧，梗係話。七分鐘到到， 係， 但係17分鐘有時都未到噶嘛。大家唔係睇住，哦係，即係架車喺附近咁樣，即係啲基本上唔會老點你先啦。 係咯，真係碌過噶嘛。 所以呢樣嘢我係幾 OK 嘅，有 GPS 嗰樣嘢。但係其實佢都係的士司機自己做翻自己，即係自己做翻生意啫。點解佢哋又唔中意咧？係嗰啲唔用先至唔中意嘅啫。 嗱，老老實實，即係而家反對得最緊要嗰班咧，就的士車主，又或者係車會嘅車主，又或者係的士行嘅車主，因為嗰啲人咧。如果你啲的士司機，你又可以租一架白牌車，又或者佢自己可以買嘅二手機，即所謂而家買二手 Benz 好鬼死平嘅啫，10多萬嘅事嚟嘅啫。 嗯， 個問題就係你買咗個二手 Benz 走去做 Uber 咧，哇，你就輕香咯。係 咯， 即嗰日我又睇到歐陽英傑係嘛，喺北角坐車啊，哇，又話坐到個 Benz 嘅新速速落地啦。我話其實嗰啲 Benz 其實好平嘅，死平硬戰。個問題就係上車嗰陣好開心啊。 系， 即系因为你不嬲坐惯，所以叫大皇冠含埋入戏噶嘛。嗰啲你一坐到两声，嗰张咁嘅弹弓凳咧，永远就系磨下磨下，好似就系凳就 弹弓断啊， 吓弹弓都断啊。咁但系喂，如果有个 Benz 咧，你又系调气呢一锯啲嘅，真系。嗱，即系嗱，讲真，因为有时你冇车， 好简单啫。的士牌嗰啲牌主咪走去将啲车转晒用的士。 嗱，你问我咧，嗱，我呢啲系最 竞争有进步啦。喂，德国嗰啲的士全部都系 Benz 啦。 系啊， 你知唔知而家的士系多？的士系多咗啲的士系四座位，唔系以前五座位噶。 而家有啲的士好新净，好靓添嘅，多咗。 冇四座位，我嗰次坐的士嗰佢就话，如果留意到的士上面嗰顶帽咧，白帽咧长身嗰啲咧，就一定系四座位嚟嘅。细短身啲嘅就五座位，你留意一下， 即系唔系四 number 分嘅， 即系有啲新嘅好靓嗰啲的士，但反而系坐少咗人。 上面嗰顶灯咧，嗰顶灯啊，佢如果灯系长啲嘅，长方形扁身啲嘅，嗰就一定系四座位，因为新车嚟嘅。 OK， 咁即系老老实实，如果你问我，你话喂喺街截紧车，我梗系唔会话截紧车呢头喺度 Uber 睇下有冇车喺附近啦。咁但系问题我就系明知我听日要车阿妈去饮茶，我又系冇自己车揸噶啦。你話我冇專登去 book 一架車去揾阿媽，可能阿媽有個朋友邊度接埋佢一齊母親節去飲茶呢，我覺得我又會喎。喺嗰個時間，你話我真係介唔介意俾多10多幾呢？我又唔介意喎。最緊要嗰刻係最緊要有車，唔使大家喺下面等，呢、這個就最緊要啦。有 plan 同冇 plan 啊嘛。但你話如果冇 plan 嘅話，如果我而家諗落搭小巴翻屋企，但發覺小巴原來好多人，小巴站，嗰發覺都係冇啦，搭的士啦。 at hot 咧，你就未必會。 係啊，你就會喺街度接的士啊嘛。即係所以我覺得係。 你週末，尤其你講緊係譬如兩家人一齊去，譬如邊度食海鮮咁樣。 放狗啊！你 咁樣呢啲好 make sense 啊！ 即係而家係好多狗友咧，而家好多狗友咧就係話，我約埋三個朋友，但有四隻狗。咁坐的士有好多都唔鍾意呢啲咁嘢㗎嘛。 但嗰啲又俾咩 嗰啲。佢必 俾 家車俾俾家車俾俾俾喎。反而係嗰啲以前嗰啲 call 白牌 van 仔呀嗰啲呢嗰啲就有機會多啲喎。 系 Uber 佢未必制嘅车狗，老实讲，因为始终狗有狗毛 啊， 有味嗰啲嘢咧， 鸡 鸡 嗰啲， 我未出，我未带狗。 不过咧，嗱，即系总之咧，就如果你人数又多，你又即系有啲计划去边度嘅，远少少嘅，咁好 make sense 啊，系咪先啊？ 其实由头到尾咧，即系我觉得， 其实机场 都 make sense。 坐的士又好 ，Uber 好，其实系两类客嚟嘅。 系 坐 Uber 嘅人系有 plan， 肯俾多啲钱。 的士嘅人係 at hot 冇 plan， 而且唔係錢唔錢嘅問題，佢嗰刻總之係要有車。 但係呢個係當你有得揀喎，你以前冇得揀嘅話咧，就的士食曬咁滯噶嘛，其他嗰啲全部都係非法噶嘛。 係啦，好啦， 而家都係非法嘅。 頭先就提多一個問題啦， 佢有啲會所制，呢、這個有少少即係啊。 如果你話佢、啊，你話佢冇保險，喂，好簡單嘅啫，即係 Uber Global 喺香港。 喂，點減價其實？ 叫做係 Uber 呢間公司去買一個所謂叫車入面嘅意外傷亡嘅保險，佢咁大張單唔會貴嘅，即係所有 Uber 嘅車主，佢喺個收入裏面撥一個 fraction， 或者每一程車裏面撥一個份額。 冇，你買第三保啫嘛，其實你 唔係啊，而家直情係 Uber 係買一個另外新嘅保險嘅保障，又搭緊車嗰個人啊，即係呢啲保險係一定買得到嘅。個問題就係話點解佢而家呢一刻唔做呢啲嘢住？就係話，喂，老實講，你而家都唔知道政府嘅取態係乜？係 咯，即係究竟呢個 business model， 你當翻以前係 work 白車嘅話，白牌車嘅話，基本上你 嗱，咁你法律教我，我想問你一個問題喎。如果你覺得呢個係白牌車，咁你應該第一時間係打咗啲白捷的啊，打咗啲白牌 van 啊，定打 Uber 先咧？ 理論上全部都係非法，應該一齊打噶，冇理由話 啱啦，即係啱啦。如果你真係要公平嘅話，你係真係第一件事杜絕曬所有白唔接的，兼且係所有就係話你名義上載貨，實際上你就租個白牌 van 當的士搭嗰啲人。 但我即係嗰啲。八五折嗰啲的咧，咪通常有七部八部，全部 遮 咗半，遮咗半个， 穿梭機咁 啊！嗰件咩咧？挡风玻璃 系啊，好似揸穿梭机咁啊！ 我有次真系想闹噶，即系你揿得呢个又喺度手写， 你系好惊，你系好惊。 大佬，你有 highway， 你想点先？得一只手喺度系咁样托下盘蟹啫，真系几惊噶！起码 佢同埋佢有时要应 call 要接 call 啊，成咧，真系好鬼死惊嘅。即系起码你 Uber 咧就冇呢件事，咁所以即系老实讲，其实系两件事是服侍两类不同的客，用回刚才的比喻就是说两间都是餐厅，有些人就去便宜，有些人就去贵，即是大家各取所需。你说喂，现在有人吵，那老实实啊，那明明的士牌600万你都觉得值的，那你现在都买了。即是我觉得政府最公道是怎样呢？你出600万收晒所有市面上的士牌，重新发那种新的士牌。第一，你是免除了红蓝绿三只颜色。而家已經好守舊㗎啦，點解要分開紅色的士、綠色的士、藍色的士啫？你有冇去過大嶼山坐的士啊？你永遠接唔到藍色嘅，啲車去咗大佛嗰邊又唔會翻過嚟碼頭呢邊嘅，事實嚟噶。 你唔使，其實你唔需要。 好難接到藍色。 係啊， 你用翻市場嚟調節。 喺東涌站好難接㗎。 你冇理由600万同佢買翻，你不如發多啲牌出嚟仲好。 唔係發多啲牌咧，而家有600万嗰啲人咧，佢就會嘈啦，因為個市場得咁多牌，我 即係政府從來都冇 guarantee 你話唔會發噶嘛， 你又啱好要突破咁話。 再加上佢買翻嚟嘅時候係咪600万先？ 咁啊 唔 係，未必 人哋 要 keep 住價而唔發牌噶嘛， 係咯， 好似係都係。 以前嗰陣時，以前講緊300万又有，400万又有，而家600万，我都為哇！如果600万就買翻嚟嘅，我真係嘈啊！ 你諗下， 好多香港市民都嘈啊！真係 揸的士可以住外都嘅，諗下。 咪咯， 而家轉到， 你講 緊 你講笑啊！ 的士招啊嘛，嗰個住外都， 佢可能揸住 嘅的士嗰個， 係啊， 冇咁多啊嘛。 但係我諗 有廣 告好多係咁樣嘅，即係集中喺幾個大嘅手上邊嘅。 但有三四十個物業咯， 即 的士招。 所以即係我真係覺得咧，即係的士牌呢一樣嘢好不合時宜。即係你一定要可能有一種新嘅牌取而代之，係咪？唔好將佢分開紅色、綠色、藍色。 有啊，有個叫私家服務出租汽車許可證啊，但係只有200个就全個。 死啦，係咪？ 即係 呢啲咧都好得意啊！即係你睇到即係個 internet 咧，即係嗰個無遠忽界咧嘅影響啊！即係呢個的士其實而家係都係其中一個受影響嘅，報紙都係㗎。即係好多個每一個行業啊，即係每一個行業咧都係其實都係受到佢哋挑戰。其實都係因為網絡啫嘛，呢樣嘢諗翻轉頭都真係幾得意 嘅。哇！但我覺得 Telegram 死咗，真係我都死埋。 係啊，呢幾日 Telegram 死咗幾日啊，即係不斷咁樣又 connect 緊，又唔係又 connect 到。 停嘅成日都。 所以 今日又 OK 翻。 當你又好 rely on 佢，跟住佢又跌十分再你，又真係又出事。 哎呀，就出事啦。 係咯，上個禮拜先講。上個禮拜講 security， 但係咧 anyway 今次都係話俾人攻擊啊嘛。 係哦。 係咯。 同埋大陸禁咗啦 ，ban 咗 Telegram。 呢啲預咗啦， 即知道你啲人用得多啊！ 唔係啊，佢話啲維權律師用 Telegram 嚟到咩啊溝通嘅 ban 毀咗你。 你個 server 唔係擺喺大陸，經過佢可以做一個 monitor， 佢梗係要 ban 你啦。 係時間緊迫，講埋嗰單法律界基本法先。 喂，係呢樣嘢， 你知唔知有呢樣嘢嘅啫？其實 係咯， 唔知 基本法教材啊， 唔睇唔系有睇报纸，有睇你啲 你教育界噶嘛？ 但系唔睇你啲 post， 唔睇你啲报纸咧，我就真系唔 即系事源咧。其实即系教育局啦，吓、啊，即系今年四月嘅时候咧，推出咗一套新嘅 教材， 基本法嘅教材，个名咧就《活学趣论》，哇，基本说法。 哇，你懒音好劲。 系啊，我系冇办法，唔好意思。咁变咗咧，其实咧，成套嘢咧，见到咧，佢就有好即系有啲。即係成個好似靠教材有啲問題啊，跟住有啲嘅一啲，其實我哋就揾咗啲同事咧，就好仔細咁樣咧，就係每一個嘅啲 每本疊啊， 每個單元啊，即係每個單元，每個單元咧逐個去即係慢慢去睇啦。其實睇落去，其實講真，你唔需要即係咩法律知識啊啲咩，其實你對於香港而家嘅情形有多少了解，其實好多位咧，其實你都見到咧。其實係都幾大問題嘅，即係咁依講啦，即係話佢又係嗰套啦，即係譬如話喂。咩叫法治啊？大家要守法， 守法咯、 哦。 你守法先至享有權利噶。 係啊，嗱，你如果唔守法嘅話咧，我哋嘅權利同埋自由就得唔到保障噶啦，咁樣 都唔關係。 大佬啊，理論上就算如果唔守法，如果我俾差佬拉咗嘅話，我都有我嘅人權噶嘛？點解我的權利同埋我嘅係咪先就冇咗咧？咁樣 我嘗試下代入政府嘅角度睇下呢啲咁嘅書，其實我就唔 suppose 啲咁識嘢嘅大人啊、律師啊、專家去睇嘅。呢啲嘢咧係俾啲三四歲牛頭角順手做麥當勞嗰啲人睇嘅啫，嗰啲人心目中個腦咧就係、是、總之一出世 ，this is a man，this is a pen，I'm a good man，you are a good woman 咁樣嘅啫嘛。佢而家希望就係嗰本書睇完就係話， 好明顯，唔係佢可能佢係想做到呢個效果。係嗱，實請佢俾個目，即係佢個目標嘅個受眾咧，係講緊係一啲學生啊嘛，係俾中學生，係、俾一啲通識嘅老師， 通識 教個中學生，要做等佢討論，等佢哋。哇！即系要去反思啊，一类 通通都识， 好麻烦噶。所以咧， 不寒咩？你估呢度大佬？ 大佬，即系变咗。其实我哋见到啦，其实即系佢有好多位咧。其实你好明显咧，佢系完全系反映咗香即港府或者甚至系中央嘅一啲好官方嘅讲法，官方同唔官方。就將所有好簡單，譬如話香港嘅所有嘅授權、所有權利咧，都係嚟自中央嘅啊！即係總之香港而家我哋有所有啲嘢咧，都要感激我哋嘅呢個阿爺啊，或者我哋祖國。 同埋基本法係中國領導人整嘅 中英聯合聲明啊，就好似完全蠢質咁變咗，你聽落去其實即係幾 upset 咯，即係覺得我大佬啊呢啲嘢你每一次啲領導人或者香港啲官員真係講呢一套嘅説話出嚟嘅時候，其實成個社會。唔係嘛，淨係講法律界喎，係一般嘅市民都已經話：，屌你冇玩啦，係咪先啊？呢啲嘢係咪先啊？但係你嗰陣時，你作係作為一個官員，你嘅口中講出嚟，我哋都明白你有嘅你嗰個立場。但問題，如果你攞嚟教我哋啲下一代嘅話咧，你就唔可以咁一面倒咯。即係你後只係話，淨係講一個 perspective， 而係將另外一個平衡啲嘅講法咧，係完全係忽略咗呢樣嘢，其實係幾得人驚咯。即係擺到明，其實就係話，係啊，我哋而家冇國民教育啊。啊！不過我哋去教育下啲國民啦，咁樣我哋用啲咁樣嘅方法，其實呢個係一個好大嘅誤導咯。 同埋好和平咧，講到個法治社會咧，樣都人人都好守法啊，咩即係嗰啲咩公民抗命啊、雨傘運動啊、 我以前啲書咧， 白紙遊行啊，冇啊， 小明同阿小美嘅啫， 完全唔提。 小明 係、那個、啊，嗰兩個都唔係殺人犯嚟噶嘛， 唔提就好似冇發生過一樣。 係咯。 喂，咁你業界有咩跟進先？ 其實而家咧就你已經教協啦，咁呢個其實係我哋今次教協 crossover 法政會師，咁、大家咧就係其實教協 做實事， 做咗好多嘢嘅，做實事冇錯啦。咁咧其實我哋唔係話開完呢個記者招待會就完，咁其實我哋有好多嘢做嘅，嗱，即包括咗我哋會約見一啲政府官員啦，喂 push 下佢哋，喂，但係做嘢喎，你係咪真係諗住咁樣出街先？第二，我哋講緊咧就係話咧。笑乜嘢？ 做乜嘢讲乜嘢？ 你两个系咪先嗱？ 冇嘢， 好笑咩？而家唔系同埋咧嗱，其实咧教协咧同埋我哋咧， 市民哥 都会系咧，都会我都见到一个人影， 系咯，好 见到个样， 我都系啊，我见到个样， 见到个样， 我睇到，你睇唔睇到啊？ 我想点答？我睇， 我睇到个头发啫， 凹凹样样，我睇 我睇唔到， 真噶 ，OK。 咁我哋嚟紧都会出一啲小册子，咁啊带翻， 好 distracting 嘅， 带翻起啲学校俾啲老师。俾啲家長咁，起碼咧就係都知道我哋啲小朋友係接受緊啲乜嘢嘅教育。咁、變咗，如果學校、如果政府嗰邊真係要咁樣玩呢一套嘢，而係要執意去推行嘅話咧，起碼咧我都希望將另一個版本，或者係一個比較平衡啲嘅版本嘅一個版本咧，可以俾到啲學生睇。 即係而家等佢回應你啊！ 回应之前我哋做紧嘢噶啦，我哋 回应咗啦，琴日教育局回应咗咯。 嗰啲等于冇讲啦， 嗰啲等于冇讲啦。基本上就 我哋希望系即系， 佢话系好多专家参与噶。 咁系咯，即系嗰啲讲嘅等于冇讲。个问题就系政策上面有啲乜嘢行动回应？ 佢入边嗰啲访问嗰啲专家咧，清一色。 谭慧珠， 谭慧珠， 就嗰啲咯。咩护法嗰啲咯， 陈云嗰个陈云啊，唔系呢个陈云。 哇，真系好攞 大。佢能够培养学生自学同埋足独立思考噶呢套嘢。 放屁啦！即系而家中小学都教。 其内容同埋实用性系无庸置疑噶。 系每一个科目嗰啲嘢都系放屁。 其实基本上你只要见到大公同埋文汇嘅评语咧，你就知道佢哋好大问题啦啲教材。因为佢哋咁支持，觉得我哋嘅批判系咁大问题嘅话，咁即系佢哋。啲份嘢真係好大問題囉。 係囉。 啲邏輯係咁樣㗎嘛。 都幾大篇幅地到咩㗎頂返行㗎。係 幾好囉，證明你做到嘢嘛係咪 ?We did the right thing. 係啦。 Oh, very good. Yeah. Very good. Of course. 但我哋 make 咗stupid people famous 添。 邊個 咪即係呢套嘢囉。 喔、哦、好啦。 嗱冇辦法啦。如果我哋即係唔出聲唔做咁呢樣嘢推到學校㗎啦。咁到時點呀等佢推到學校啲學生見到。即係又係玩翻嗰一套，見到國旗又要流眼淚嘅話咧，我覺得 金正恩 冇啦，冇得搞。好啊，講經濟之前， 完這個、 拉屎一單。 我其實我唔係Hong Kong U校友嚟嘅喎。 我唔係香港，你係咪香港校友？ 唔係， 個個都唔係， 冇資格講， 冇資格講呢啲嘢。 不過我今日喺 Facebook， 我係唔係？ 我 Facebook 我都發咗一條。 我上咗三年堂嘅喎，喺嗰度。 你係教啊嘛，但係你負責。 唔係，我係Hong Kong U 同埋 London U 嗰個 LLB 啊。 係，咁即係同你係啦。 但我唔係 喺呢度四個之中，你最有資格。 你係咪諗埋啊？ 係啊， 算唔算諗埋 有地位啊？不過咧，我今朝喺 Facebook 我都發咗一條，我就話 諗埋係眾數嚟嘅，女仔係阿 Lina。男仔阿林 ，sorry， 唉，唔好意思啊，面 好好啊，英文好叻啊，林啊， 你真系叻啊，面笑，唉， 咁变咗其实嗱，香港大学虽然我哋唔系学生， 系 咁，但系香港大学都代表即系香港人，即系香港人大学嚟噶嘛，咁变咗我哋作为香港人，喂都有啲责任啩，冇理由睇住人哋嚼佢啊，系咪先？所以变咗，我觉得咧，我哋都系多多少少咧都可以讲两句嘅。 唔系，同埋 Johannes 个老婆都系发展回事嘅。 系咩？ 系 我知道。 咁你解释下边个系做 Hannes？ 诶，陈文文咯，佢嗰时 你讲呢个名字多人知啲啊嘛， 系咯。 即系嗰时就本来系委任做副校长啦 ，suppose 应该系啦吓，但后屘就因为佢帮咗即系占即系我唔知系唔肯定啦，即系。怀疑佢系咪啊？ 捐款嗰啲咁样嘅， 吓帮咗阿 Benny 差咁样， 系。总之咧就系无啦啦咧将佢卷入去啲咧，冻结 咗佢嘅升做副，唔系其实退休咗噶啦，法律学院嗰度，佢以前系癫嚟噶嘛，即系退咗落嚟噶啦，其实跟住咧就 sabbatical， 即系放咗一阵假嘅，谂住翻嚟应该做副校长咯，点知就哎 hold 晒。 而家就话要俾呢个首席副校长 上任先咁， 系啦，跟住再决定。但问题咧，之前本身嗰个正校长咧已经 OK 咗噶咯，咁即系换句说话讲，其实系咪首任副校长个权系仲大过呢个正校长咧？唉，我真系好混乱， 你个头揈到真系甩。 系啊，但系 呢啲嘢要揾 Benny Tai 问一问咯。 咩啊？我唔知佢出唔会出声喎，但 系出声。 但其实我谂大家咧，其实我哋今次见到咧，嗱，因为 佢 有好多好多好多好多校友，好多校友咧，今次系走咗出嚟，包括咗我见到排第一位嗰位咧， 系 1958年毕业， 哇 嘅校友，而佢咧其实系好出名，好出名香港呢个一个大律师 Sir Oswald John。Sir Oswald John， 叫张咩？张奥士系咪张咩？ 即系边个个 Chambers 咧？ 所即系余若薇咯， 余若薇啦， 即系呢个系香港个香港第一个华人嘅御用大律师嘅呢个，佢系啦，虽然佢已经过身啦，但系老婆咧好健在嘅，系啦，咁 好似咪音乐定咩咧？唔记得咗。 咁佢咧都走咗出嚟，系签咗。其实你睇翻嗰个签咗名咧，其实都好 四百三十一个 好出名嘅啲。即係港大嘅畢業生嚟嘅，咁多年嚟係哦，見到 其實唔係 Hong Kong U 都有一個簽名㗎， 有而家有兩個啊嘛，即係Hong Kong U 學生簽名，同埋係即係唔係 Hong Kong U 學生，即係社會人士嘅簽名都有，我簽咗啦。 要籌期嘅好似係咪啊？ 鼓勵你自由捐款， 唔係、哦、因為佢要登嗰啲咧， 唔 係 你擺低幾多先？ 佢好似我記得佢落寫兩嚿水咯， 兩嚿建議。佢鼓勵你自由加多句建議係200蚊或以上。 你個 friend， 你個 friend 上次100咯。 我個 friend， 哦， 我嗰個 sorry，2020 錢係我哋登報嘅， 係佢我嚟登呢個證明咯，就係 有證攞翻嚟。 2020唔係用曬嘅咩？筆錢真 係唔係佢咪就係嗰啲籌$100，又係呢個啫嘛，又係誒、言論自由好似 係你知啦。你一講我個 friend 咧，我又好 alertness， 會唔會講第二個 friend？ 因為我哋好多 common friend 咁樣 friends， 香港即係呢啲咁嘅荒謬嘢咧，荒謬嘢咧就係日日都會發生咯。即係好得意啊！即係搞到我哋都好忙，有時都覺得哇，屌！即係俾我哋唞下得唔得啊？ 嗱，最後一個 conclusion， 即 係我出去落台啦，快啲一月。 係佢指住689啊！而家 嗱，老老實實，我覺得而家北京係真係想同泛民係建立一種比較好嘅關係。 喺邊方面呢？ 所以咧， 行政立法最主要係呢一樣嘢。 所以做民 而家搞到成個香港立立亂，最主要就係立法會又唔信689，689又唔信立法會啊嘛。你仲要咁整單大甩碌出嚟？而家係天怒人怨，人 曾玉成唔信。 其實好難嘅，我覺得你個制度喺度，就算你揾一個，揾一位啲好 distracting 呢、這個，咁咧你揾一個咧係同泛民咧 放咗。因为放咗阿罗林同周家，即系我都发觉好 distract 啦， 同埋鸡扒妹。 咁咧就嗱，其实即系你揾一个同正同泛民表面上可能系比较友好啲啦，但当佢真系坐到个位嘅时候咧，其实即系用大陆嘅讲法啦，即系屁股指挥脑袋。去到嗰阵时咧，其实最后咧，佢都因为佢个角色同埋个位置咧，佢点都系要系去同建制嗰班咧系 friendly， 而同泛民嗰边咧系要大家要顶嘅。 即 系 我就好讲到明嘅，而家呢种政治气候，我就系撑胡苏争。即係而我覺得嗰個嘢係喺咁 握手係咪？ 唔係係喺咁多個人之中相對地比較似一個人，同埋佢有少少風骨嘅一個人。 呢要跟紅頂白， 咪係握唔握手你你會撐佢、 ？Yes， 梁琴，梁琴定梁琴啊？ 梁琴， 梁琴 木兒妻，妻啊， 係啊， 而家食薯片， 係啊，我聽日就帶個 Pinko 翻嚟㗎啦。 嗯， 係，最後一節留翻俾阿 Johnson solo 啊，講經濟同埋澳門啊，轉頭翻嚟， 好休息。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